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369集。那座位于故宫上空的黑塔也发出一道轻轻的响声，化为一道耀眼的白光，完全消散。一切只发生在五分钟内。 叮咚，2018年6月19日2118座黑塔随即消失完毕。 唐墨以极快的速度捂住距离自己最近的傅文生的眼睛，同时穆回雪也遮住了陈珊珊的双眼。唐墨感到掌心一阵湿热，他怀中的男孩身体颤抖，眼泪止不住地流淌下来。陈珊珊则冷静许多，他拉下穆回雪的手，声音沙哑： 没事。 这声音哑到小姑娘听到时也沉默了。又过了一会儿，陈珊珊看着那座成为废墟的北京城，再次开口，这一次他的声音坚定无比： 真的没事。 所有人都没有说话。就这样，在这场无比震撼又壮丽的死亡面前，六个人都无声地凝视了许久。终于，傅文铎伸出手将窗帘拉上，大家回过神。傅文生擦干眼泪，心里还是闷闷的一阵难受。他知道黑塔说过，在这七天里，每天都有2000多座黑塔会消失。与之一起消失的是那块地区的城池和人类。但是， 举办马戏团团长的时候，明明不是很难，大哥四个人联手，真的没有那么难。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当他亲眼看到人类文明的坍塌时，他才明白这个游戏是多么的残酷。他们能救得了几个人？每一天都有2000多座黑塔消失，他们只有6个人，而全世界一共有5座黑塔。安德烈突然站起来： 我去柏林。 众人明白他的意思，穆回雪也下意识地站起身： 我和你一起。 安德烈目光漆黑地看着他，声音沉闷： 你留下。 穆回雪愣住，安德烈深深地看了穆回雪一眼，没有给出原因。他拿起自己因为疗伤而脱下的球衣，转身走出大楼。高大强壮的俄罗斯壮汉行走在荒凉的道路上。昌平区里到处都是从北京城逃亡过来的玩家，他们全部向着北方逃跑。在这蜂拥的人流中，只有一道高壮的身影逆着人群坚定地朝着西方而去。他要去的地方是欧洲，即使7天时间他可能走不到那儿，即使路途中他随时可能因为黑塔的消失而死亡，但是他非去不可。傅文铎站在高楼上看着安德烈的背影，片刻后他说： 先去北京看看有没有幸存下的人类，明天我们也动身去广州。 唐默说： 好。 北京城的黑塔消失后，这里变成了一座无人的废墟，一切泾渭分明。同一条道路的两端，一端毫无变化，一端已经成了水泥碎片。唐默站在道路中央，将手伸出两区的交汇线，他转头说： 没事，看来现在活过7天的一个方法是找到一个已经消失的区域，在其中就可以活下来。大部分人应该都能想到这个方法，估计很快他们就会回头，躲在这里安稳地度过7天。 众人走向第80钟，很可惜他们没找到任何天选成员，不知他们是死在北京城中， 还是顺利逃脱。高楼残破的砖瓦在大地上堆出一座座小山，当现代楼宇全部坍塌后，人们才发现人类在这片大地上建设出来的文明竟然已经超越了大自然本身。北京朝阳区，唐默和傅文铎动身去寻找幸存的人类，并且搜索一些废墟，想找寻黑塔消失的信息。陈珊珊和傅文生则在其中休息。傅文生今晚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他是队伍六个人中心理承受能力最差的那一个。回想起自己傍晚时的失态，小朋友感到自责。他很快坚强起来，他能做的事情不多，只能尽可能地耗费自己的异能，做出更高级的治疗矿泉水。陈珊珊在本子上写写画画着，她抬起头观察四周，突然发现莫回雪不见了。小姑娘皱起眉毛，想了想，起身去寻找对方。皎洁明亮的月光洒在北京城的废墟上，四围空旷寂寥，找不到一丝人影。陈珊珊自然不知道，她所要寻找的莫回雪就躺在他们身旁这座废墟小山的最顶端。他枕着右手看着那轮洁白的月亮，良久，他伸出左手眯起眼睛，月光透过他的手指缝隙洒下来，斑驳的影子照在他的脸上。就这样，世界上最强大的回归者晒着月亮，看着月光。五分钟后，穆回雪笑道， 既然来了，干什么不出来？我以为我们已经算是朋友了，或者说队友。 一道沉闷的脚步声从废墟后响起，裹着厚厚的球衣，将脸埋在帽子里，只露出一双绿色的眼睛。安德烈一脚一脚地踩在破碎的砖石玻璃上，走到废墟小山的顶端。他没说话，也没说自己为什么去而又返，只是用平静的目光静静地看着穆回雪。穆回雪看着月亮说， 你为什么回来？ 沉默许久，安德烈声音低闷， 我走到一半还是决定回来杀了你。 声音猛地顿住，安德烈视线一动，看了旁边一眼，接着继续转过头对穆回雪说， 对不起，但我们都知道你必须死。 你怕死吗？ 安德烈说， 不怕，如果你不愿意，我可以在杀了你后自杀。 但是你必须死。后面的话安德烈没说出口，穆回雪当然知道他的意思。他看着月亮笑道， 其实我也不怕死，既然你不是为了自己活着，那你杀了我是为了什么？你是想复活你的女儿还是妻子？ 安德烈说， 我不会复活瓦莲京娜，我答应过你，你一共杀了78个人，那个赌我输了，所以我不会杀你复活瓦莲京娜。但是这个世界上还活着300多万人类，这个世界是瓦莲京娜生活过的地方，就算那300多万人都死了，我也不想让这个世界消失。所以你知道的，我要复活的是他。 哪怕或许真相不是那样，杀了我复活他，我们也不一定能找到最后那座塔。 安德烈闭上了嘴，没再出声。穆回雪撑起双臂，看着月色笑道， 但是只要有1%的希望，也不能放弃，是吗？ 下一刻他说， 怎么还躲着，出来吧。 几秒后，陈珊珊默默地从废墟后走了出来。刚才安德烈和穆回雪说话时用的都是俄语，穆回雪转头看着小朋友，用俄语说， 你听得懂吗？ 这么小的孩子不会俄语才是正常。然而他是陈珊珊。陈珊珊静默片刻，用俄语回答： 老师教过我。 穆回雪一愣，接着说： 你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小孩，我知道这是你的异能，不过我挺好奇，就刚才我和安德烈那段对话，你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吗？ 他狡黠地眨了眨眼。 如果你猜对，我送你一个秘密，怎么样？ 陈珊珊很想说他根本不想要穆回雪的秘密，但是他没有出声，而是闭上眼睛，将两人刚才那段对话回忆了一会儿。他再睁开眼时，声音平静： 杀死时间排行榜第一名，可复活一个死在游戏里的玩家。安德烈之所以去而又回，是因为他不敢确定你会不会自杀，杀死自己去复活这个人。他担心你怕死，所以他回来想亲手杀了你。 听着这话，安德烈露出惊讶的神色，第一次这么认真地看着陈珊珊。这不是穆回雪第一次和这个小姑娘交手，她抱着自己的膝盖坐在地上，饶有兴致地看着陈珊珊。 继续。 安德烈说了，他杀死你不是为了复活自己的妻子和女儿，现在看来他之前一直追着你要杀你是为了复活他的妻女，但现在他不想这么做了，不是为了亲人，他还要杀你，且决心更盛，那只能是一个原因，他要复活的那个人和黑塔第七层的攻塔游戏有关。 顿了顿，陈珊珊抬头，语气肯定： 那个人知道最后一座塔在哪？ 穆回雪笑出声，他鼓掌说： 你果然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小孩，不，你或许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玩家，你的答案十有八九是对的，除了我和安德烈也不敢确定那个人到底能不能找到最后一座黑塔。不过你可以猜猜安德烈要复活的那个人是谁，友情提示，那个人你还认识。 陈珊珊捏紧手指看着穆回雪： 是他吗？ 是。 陈珊珊几乎脱口而出： 为什么？ 穆回雪反问道： 原因你不是知道吗？只有他知道最后一座塔在哪儿。 陈珊珊嘴巴张开，很快她冷静下来。小姑娘看了穆回雪一眼，又看了看安德烈。废墟一般的北京城中，那个扎着高马尾的黑衣女人坐在最高的一座小山上，微笑着看着她。月光洒在她的身上，显得冷清又寂寞。而她的身边，那个棕熊一般的俄罗斯玩家默默地站在他的身边，他的眼中没有杀气，可是他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黑衣女人的身上，只要他一跑，他就会追上他，然后用尽所有的方法杀了他。穆回雪并没有逃跑的意思，在陈珊珊转身离开的时候，他说： 让他杀了我吧。 陈珊珊脚步一顿，回过头，安德烈低头看他。他。穆回雪摊摊手： 既然都是死，谁杀了我不一样。比起你这个家伙，我更想死在小朋友的手里，他可比你可爱多了。 安德烈认真地看着穆回雪，他发现穆回雪还在笑，可是他眼神坚定，抱着必死的决心。他们从不是未死的人。安德烈说：好。俄罗斯壮汉走下废墟，不再说要亲手杀了穆回雪。陈珊珊第一次觉得手足无措，她站在废墟上，看到穆回雪翻手取出一只小巧精致的罗盘。她说： 其实之前我让傅文铎、唐默一起杀了我，嘴上说我想死，其实我还是想活的。别误会，我没 fly 那么怕死，我也没那么想活下去。但事实上，就像今天马戏团团长说的一样，他杀不了我， 你们谁都杀不了我，因为我有这只罗盘。 拿出谬论罗盘，穆回雪另一只手拿出了一把匕首，他将刀尖对准自己的心脏，猛地捅了进去。陈珊珊惊讶地说： 你没事，这种伤哪怕没有谬论罗盘我也死不了。 匕首带出一丝心头血，穆回雪擦了擦唇边的鲜血，将匕首上的心头血涂在罗盘上。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